着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时隔14年，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全新修订，金秋实施。本月16号，教育部公布了最新版的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与2003年颁布实施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相比，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加强与高考综合改革的衔接？学生、教师和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 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呢，就是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金秋实施，怎样为学生打好中国底色。 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那么未来学生又该怎么学怎么考？还是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中国传媒大学艺考大幕即将开启，表演专业300里挑1，中考生3月15号开始体检。春节游园高峰为初3至初5，建议提前购买网络电子票。以下是详细内容。春节期间，艺考大幕即将开启。中国传媒大学日前率先公布了艺考报名情况，总共有30311人报名，比去年增加了8233人。报名人数最多的依旧是中国传媒大学的王牌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竞争最激烈的是表演专业，报录比达到327:1。3月15号起，2018年中招体检启动，届时各区中招办学校将陆续组织考生到本区的中小学卫生保健所进行体检。据了解，未能在规定时间参加体检的考生，可于4月26号13时至15时到北京市体检中心补检。对于体检中遇到的因疾病性质、功能判定、体检结论等较难确定的考生，体检机构会及时转送到北京市体检中心会诊。今年全市会诊时间安排在3月15号至4月26号，每周四13时至15时。会诊时，考生需要携带本人学生证及本区保健所加盖公章的介绍信前往。按照日程安排，2018年中考体检结果查询时间为5月10号至20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查询本人的体检结果。如果发现体检结果有误，考生可以与所在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取得联系。狗年新春，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开展迎春祈福、园林贺岁等4大类25项新春游园活动。

是不是不适合称他说一个具有素养的中国人，因为语言学习总是要有积累，就像一个说英国人不知道莎士比亚总是不行，中国人总是要知道屈原知道李白啊，需要了解一点他们的作品。第二个事儿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原来说我们那个所谓推荐篇目数量少，但是大家可能没在意它是个等字，实际上是没有范围。那么这次呢，看上去好像篇目增加了，但实际上呢，它有了一个更清晰的学生该学的一个基础范围。最应该有的是什么？还有一个我们要算一个数，比如说我们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年的时间，每一年呢32篇文言文，分成必修10篇、选择性必修10篇、选修12篇。到了每一年，学生这一年至少有200多天的学习日，文言篇目32篇，它并不太多。我们还要算一笔账，必修规定了10篇，大家一看好像挺多，但是大家仔细看，这里边最长的600多字，短的只有300多字，其实不是多了，它是更明确了。 另外，我们今天还特意为大家节选了这一次发布会的一个精彩的瞬间，一起来听。教育部部长助理、教材局局长郑福之： 什么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课程呢，分为3大类，你在科目上、在多少上、程度上是可以选。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中心发展主任田慧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国家安全和法治教育等要求，在各学科课程标准中得到了。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湛： 各学科基于学科本质，凝练了学科核心素养，明确了学生学习相应学科课程后应该达成的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各学科增加了学习质量部分，是对学生多方面发展状况的综合。 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 一讲背诵就是负担，我觉得这个还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学科特点。因为古诗文学习，你就得先背下来；名篇佳作那些词句，你就得要记住，因为将来要用了。但有些学科你就不能死记硬背，比如我们物理化学、通用技术，更多的你是去动手做。对于语文来讲，不是简单的知道，要从传统文化的学习当中汲取营养，真正的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好，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录音呢，又把大家呢带回到了16号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版的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新闻发布会当中。距离上一次课程标准的修订已经是过去的14年的时间了。14年呢，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请朱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整个我们这一次教材修订的它的一个大的背景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一次要修订这个课程的标准。 因为党的18大、19大都明确的提出出来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那么这些要求呢，它必须通过学校教育的课程方案呢、课程标准，整个的教学过程里头来落实。第二个呢，教育它必须要与时俱进，面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巨大变化，对人才培养的目标方法都提了更高的要求。第三个呢，14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所以呢我们这次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修订呢，也是要和这个国务院的高考新政来统筹谋划，做好衔接。 据说这一次整个的修订过程当中有一些很多的这种突破，这种突破都体现在什么地方？朱老师， 一个显著的突破呢，就是我们在每个学科里面凝练了核心素养。第二个呢，就是进一步明确了高中教育的定位，坚持呢基础性与选择性的统一。第三个呢，就是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明确了人才培养的要求。第四个呢，是优化的这个内容的结构，促进高中教育和高考改革的对接。 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还是同学，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哈。我们特别想听听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一线的老师和同学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这个新课标增加的关于历史名人的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梁思成还有林徽因，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就可以对我自己的生活学习方面也都会有一些启发。 人大附中语文教师王燕： 在这四大素养当中呢，我特别注意到了就是文化传承和理解。那么这次呢，国家呢也特别强调文化自信，就是这个概念。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了，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和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北京理工附中 中课程与教学中心主任关键。 新课标其实推行了之后呢，这个变化给我们的感觉并不是说完全新的，也没有给学校增加太多的负担。比如说在学校之前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像开设一些话剧啊，像有五十四大赛啊，这都配合着现在新课标的一些改变。 人大附中高中数学教师战景林。 那么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也会思考去如何把这些内容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使得我们的教学与评价体系更能够提炼出我们的这个课程素养。 刚才这些老师说的里面，我关注到了一个词儿叫核心素养。 对。 那么本次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我国教育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核心素养这个概念哈。想请杨老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学科核心素养有哪些亮点和突破呢？ 怎么理解核心素养 啊？比如说，当一个学生当他真正走进生活，面对一个生活中真正的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往往是综合的、开放的。比如说你怎么买房子，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东西，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怎么来看待自己的这个人生发展的这个道路，你如何去获得信息，你要权衡哪些东西啊？怎么进行合理的决策。所以你看它里边蕴含了学科里和跨学科的这种知识啊、技能啊、态度啊、价值观念，都在这一个问题都会呈现出来。我们讲的核心素养恰恰就是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东西。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想试图突破什么。如果看我们的课标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在学科里学的知识点和这种总的目标总有些脱节的那种味道。掌握多少知识点，孩子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怎么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孩子掌握学科的思维方式，怎么学会用学科的眼光看世界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如何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孩子形成这个学科所能承载的那种正确的价值观念。这次提出核心素养呢，实际上就是想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呢有所突破。因为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的课程标准重新梳理了各个学科的内容和结构。 下边咱们就问问王老师吧，具体到咱们这个语文学科上，这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在什么地方啊？ 学语文要干嘛？用语言跟人来沟通交际，听说读写。其实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不仅是他运用语言的这些知识和技能，更重要是通过认识这个世界去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情感观念思维审美。所以你会看语言其实它也是思维工具。同时我们老百姓说这人有文化，是因为这人识字，这人会读书，就文化是通过语言这个载体存在的。学语言本身就是学文化，那其实一个字背后也是中国人表达世界的认知文化。本身学语言的过程就是个审美的过程，所以语文呢就凝练了四个方面，叫语言建构、思维发展与提升啊，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理解与传承。 核心素养这个词啊，这也是我国教育历史上首次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是的。关于这个核心素养还有一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此次发布了以核心素养为纲的这个学业质量标准。关于这个学业质量标准，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这次课程标准的修订呢，每个学科它就不是刚才讲的这个知识点的这个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学业质量标准，是说就是每一个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当他学完这个学科以后，他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核心素养，以及在这些素养上他们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些水平有什么特征，这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学业质量标准。所以现在这个就是育人的方向和人才要求的这个规格，就水平的具体的这个特征现在都开始明确了。那么这个明确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明确有非常大的好。第一，就是老师就很清楚了，我每堂课，我这个学期，我这个学年，我这门课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那咱们再回到语文的这个学科当中来，王老师，那我们说 以这个语文学科，我们既然说叫打上中国底色啊，这个语文学科在这个学科核心素养还有这个学业质量标准对于我们这语文学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分为五级标准，那比如说高中毕业是二级标准，达到二级孩子应该用语言能做什么事儿，我们有详细的规定。比如说他要能够去主动积累语言，他能够梳理建立联系，理解语言的时候他能够分清主要信息次要信息，能概括要点，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去梳理文化的内容，去建立这些我们已有的这些文化材料之间的关系，形成对这个我们自己文化的理解，对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够传承我们优秀的文化。 是，其实说到这个语文学科，今年的语文学科的变化也是蛮大的哈。具体有哪些的新的一些调整呢？ 过去呢，语文课程内容，每个家长每个老师都觉得语文是最没边的，它不好学，不知道学什么。这次呢，其实我们通过设置学习任务，在高中阶段，在必修，在选择性必修，在选修，这三个阶段 设置了18个学习任务群，每一个阶段呢安排7到9个，从不同方面啊、有侧重学生学习方式的，比如整本书阅读，比如当代文化参与、跨媒介的学习，让学生学会用语文来获取信息。这个任务群的基本特征呢是用任务来驱动，制定一系列具体的学习项目， 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比例哈。今年在教育当中占比是显著提升了，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从14篇增加到了72篇哈。那么这个在未来语文教学当中，对老师和学生会提出哪些新的要求呢？ 在必修传统文化内容的学习，包括文言文的，经典作品占1/2，到了选择性必修，就是高二这个阶段，我们专门设了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选择重要的传统经典文化的作品，让学生进一步扩展他的学习面。当然到了有些孩子可能我要进一步去学跟语言历史文化有关的一些专业，那我们就还开了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专题研习，就让他在点上再深入，这样让孩子呢传统文化的部分就落得更实。当然呢，比如包括我们的语言梳理与探究，我们的汉字汉语专题，包括我们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专题，都在体现着中华的文化。 刚才我们只是拿这个语言学科做例子，那未来这个学生的学习方式，包括老师课堂授课的方式，都要发生这种变化，这些变化究竟会体现在什么地方？杨老师， 实际上你靠过去那种老师讲学生听操练题目的方法是培养不了比如什么文化传承和创新。修订以后的这个课标呢，特别强调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强调学生这素养是在实践中来做的，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合作啊，通过研讨啊，反思啊，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展开学习。 目前微信平台上这个两位家长巧克豆和鸽子分别问了，他说高中课程的改革对于目前高二的学生是不是没有影响？鸽子问了，修订是否会影响到2018年的高考呢？ 今年高考 是、 啊、 我们这方面请朱老师为大家解答一下。 学科的课程标准呢，并不是仅仅为考试而研究的。我们国家高中教育的定位呢，是在9年义务教育基础上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为孩子们将来走出学校以后，或者高考，或者从事职业，或者更加长远的终身发展来奠定基础。那么高考呢，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 大家不用担心。新标准发布以后呢，会影响对高考的适应程度。事实上呢，如果说标准执行的越好，我觉得在考试上按道理说应该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一次课程修订标准，它的一个大的背景实际上也是和这个高考制度改革 对衔接 衔接的啊。未来咱们这个就是改革如何能够保持它的这种一致性呢？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讲，我们什么样的同学未来能够更快的适应我们这样的一套新的课程标准，适应未来新的高考？ 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呢，实际上在跟高考改革的这个衔接上，实际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一个就体现在这个课程结构上，就我们从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二，就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就是给学生通过有共同休息的内容和按照自己的爱好和将来的职业发展选修的这个结构，是跟现在的高考改革方案的这个原则是对接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考试的或者考核的目标上，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学培养的人才的要求，和我们今天这个高中阶段的课程标准提的这个核心素养的这个提法，其实在这个考核指向上应该是也是内在统一的。 您看这个新修订的课程标准和课程方案今年秋天就开始实施了，对于现阶段哈教师或者是学生家长，我们还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来迎接这一次改革呢？ 对我们的学校老师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转变理念，这样就是研究我们刚刚颁布的课标，就是家长们要改变过去那种我孩子今天学了几个知识点 对 吧，答对了几道题目，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要有这么一个大的变化， 大量的题海，然后让孩子们建立条件反射式的，什么样的题型我一看就会，我觉得这个方向肯定是和我们的课程标准提倡的方向是相悖的。因为我们考的是综合素，如果还在搞题海训练，不仅加重了负担，无效的学习，而且在考试中我认为也不会成功。 没错， 所以家长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提高认识。 是，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做客节目，为我们详细解读了这一份高中新课程方案，还有这个课程的标准，今年秋季就要实施了，为我们的中国学生打好了这样的一层中国底色。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梦想起航那一秒，泛起